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以下是广告时间。太阳能够带来温暖的阳光，因为它有热能量。磁铁能够吸得住铁块，因为它有磁能量。能量肉眼看不见，但它却在我们身边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中医认为，睡眠是排毒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一天沉积的垃圾淤毒正是排出的好时候。这一时间恰恰容易被人们所忽略。人的头部的百会穴为诸阳之会，气血经三脉在此交汇。另外，人睡觉的过程也是人体脏腑等组织器官进行自我修复的过程。到了夜间，随着人体进入睡眠状态，新陈代谢开始减慢，心、肝、肾等人体组织器官也开始停止繁重的工作，进行自我修复。此时也最容易双补气血，实现气血充盈。2018清情巨献，全国仅有2860套，现在正式接受报名预定。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听众朋友非常期待组成的新一通一贯疗法呢，终于可以进行报名预定了。那接下来还是听众朋友喜爱的中医讲学， 将为您邀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医学部分徐桂英徐主任，讲述传统中医学术思想，传授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包含传统诊法经验、方剂用药经验、草药炮制经验及杂症应对经验等。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每天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 徐主任， 哎， 您看组成的新一通一贯疗法，那今天终于可以进行预定了。 是。 我想咱们听众朋友一定都是迫不及待了。 是是。大伙儿呢可以先预定。 嗯。 具体怎么得到呢，现在总部呢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当中。 嗯。 但是现在大伙儿要做的呢，肯定是先把名报上，当一通一贯的疗法一到全国各地，那么各地呢就会根据你报名的先后和你的身体情况来做最后的确认。 哦， 我们说为什么要这么着呢？啊，因为我这次啊能拿出来的全国一共也就只有2860个。 只有这么多啊？ 对，就2860个。 哦， 那么包括现在往各地运送都是怎么送的呢？都是专人运送。主要的呢就是走物流的担心呢，对这个会不会造成什么损坏。 哦， 因为这数量太少了。 是啊，全国一共就2860个。 嗯， 大家听着啊，全国2860个。太少了，但是我跟大伙说，就这个数量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 嗯 啊，因此呢，所有想用上的朋友，想要用上一通一贯疗法， 通三脉贯气血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我们会以报名的先后顺序以及报名朋友的身体状况为依据来确定最后的名额。 嗯， 那这些天呢，我知道已经有很多免费试用的朋友已经感受到了。其中有一个朋友啊，特别逗啊，他说自个儿用了之后排出来的大便是黑色的，这个屁也放了，黑色的大便排出来之后，整个人呢感觉像卸掉身上的重担一样，轻松了很多。 嗯， 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今天准备跟大伙儿讲的排除体内毒素而且具有杀菌功效。 哦， 其实这个我们中医上啊对这个毒的定义，毒啊就是非常广泛的。所有人体内多出来的不应该存在的或者是从外界侵入人体的对人体有害的，包括有形的无形的物质，都可以称之为毒。 嗯， 比如说有些东西你看不到，风寒湿燥暑火等五邪六淫，还有呢现在的这个环境污染啊，还有一些朋友滥用药物啊，还有食品添加剂、蔬菜上的农药残留以及病菌病毒，这些个都属于中医所说的毒。 嗯， 而这个毒素呢，它一旦进入人体的气血经三脉，那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了。 哦， 啊，咱们比方说这个毒清气脉啊，毒清气脉那就会导致呼吸系统疾病。那最常见的，我一说大伙儿就明白，慢性支气管炎。 嗯， 啊，咱们大伙儿说的老慢支啊，之所以称之为叫老慢支，除了它是这个普通人群，就是老年人之外，还有一个它的病程极其的绵延漫长。 嗯， 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们啊，你得了十年以上慢性支气管炎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啊，或者外界的病菌侵入气脉以后，你在风寒湿等五邪六淫的协助下，这个病会不断的扩散蔓延在人体的气道里呢肆虐。所以很多中老年人呢，他一咳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咳了一辈子几十年。 嗯， 而且到了晚上夜晚了啊，和这个气温骤降的时候，这病情呢就加重。那么这些个病毒它会无休止的破坏人体的呼吸道黏膜，还有支气管以及肺叶，并且呢它会凝聚成团儿，堵住咱们的气道。所以很多老慢支的朋友，你就会出现那个憋闷感，你要干点活，你走几步道你试试，你需要的气多了，你这个气就没有办法及时的供应上，你上个楼，你上了二楼你就动不了了，呼吸困难，你必须大口的喘气。那么在湿邪的包裹下，这些个细菌病毒还会形成痰。 嗯， 那这些痰堵在你嗓子眼里，它就不容易咳出来。那么有老慢支的朋友在试用了一通一贯的疗法，不过也就几天，大伙就发现自己晚上睡觉的时候胸前的憋闷感它缓解了。 哦， 呼吸声没以前那么沉重了啊，那个喘气跟拉风箱一样，也不再啊日日咳夜夜咳了，自个儿觉得呢这喉咙里啊清爽了很多。可能有人会问了，为什么呀？啊，其实这个就是一通一贯的疗法，它通三脉。 嗯， 啊，它有这个排除体内毒素。 哦， 在把你的气血补足之后，对老慢支这种呼吸道疾病的效果那就更加显著了。 嗯， 我记得当时我们进行临床试验的时候，有一位是得了二十来年的老慢支的朋友，他在这个一通一贯的疗法的第三天， 嗯， 一大早起来，感觉嗓子眼里特别痒，还堵得慌，跑厕所里一咳，竟然咳出来一团黑色的浓痰。 哦， 那这个黑痰咳出来之后，他的咳喘就有了改善，而且呢，连那个平常的那种眩晕，这个病症都很少发作。 嗯， 那这其实就是因为将它通过痰的形式给它排出来了。很多这个有气管炎的朋友总觉得有咳不完的痰，那你通过用上一通一罐的疗法，一般都是在早上的时候啊，你会舒舒服服的排一次痰，你剩下一天你都感觉这个嗓子啊没有那种痰卡在那儿的感觉，清亮亮的，而且咳痰的时候即便有痰了，你咳起来变得特别痛快。 嗯， 后来呢，这位咳出黑痰的患者补足了气血，他的病情就恢复得特别快。以前呢，说一句话咳个三四回，呼吸的时候就是你挨着他不是特别远的那个情况下，你能听到他嗓子里呼噜噜的那个痰声。 嗯， 就这么一个人，半年之后你听着说话底气十足啊，声音浑厚，这个就是三脉通畅，气血充盈的状态。 嗯， 那咱们再接下来往下说，刚才讲的是气脉啊，那么血脉如果受到一些毒素的侵袭啊，受到哪些毒素的侵袭呢？我有一位朋友是美国人，是一位博士，他就曾经做了这么一个解剖的实验。 嗯， 就是一个附着着很多毒垢的肾脏，这个毒垢啊跟这个肾脏结合的很牢固，就是你用手想把它剥离啊很难剥离啊。那么切开肾脏，你看它的切面全是黑色的肾脏的毒垢，牢牢地附着在肾脏组织的细胞上。那什么玩意儿呢？ 嗯， 就是一些重金属啊，药物的残留，一些化学性的毒物。 哦 啊，然后再解剖一个被严重堵塞的血管啊，除了这个脂质斑块里头还有啊，有这个成几厘米长的条状的血栓啊，真的把那根血管堵得严严实实。 嗯， 那么这些毒垢它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的根源。血管壁上的这个脂的，就是脂肪啊，这个脂的毒垢它是一个缓慢形成的过程。 嗯， 你看现在很多那个15岁以上的那个小孩的血管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堵塞。 哦， 那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到了40岁的时候，那血管可能已经堵到三分之二。 嗯， 到了40-50岁，堵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脑梗、心梗。你看现在40-50岁中风偏瘫、脑梗、心梗的人很多了。 嗯，也就是这个毒垢慢慢积累了。 是啊，那血脉里的毒它日积月累，越是年龄大它这个毒垢呢就越多。那毒垢呢它侵蚀脏腑，它破坏咱们的细胞，它阻碍了细胞吸收营养跟代谢废物的通道。那会导致什么症状呢？就是大伙儿说的头晕啊、头疼啊、神疲乏力啊、失眠多梦啊、没有胃口啊、抵抗力下降等等各种症状。那我们说这个毒素它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了，嗯，那就会爆发疾病。 嗯， 那咱们拿心脏来说，这毒垢它堆在心脏里，你心脏的负担就加重，你每跳一下就相当于跳了好几下。像很多刚刚过了40岁的中年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过早的就得上了心脏病，有的40几岁已经安了几个支架了。那么咱们说啊，经过临床试验证明，一通一罐的疗法，它在2周左右就能迅速的清理血脉中的毒素，净化血液环境。 嗯， 有一位参与临床试验动脉血管堵塞 80% 的患者，这个人呢他经常发作那个心悸，就心咯噔一下咯噔一下的， 心绞痛，而且他含服硝酸甘油已经感觉到无效了。他在使用一通一贯的疗法，半个月后告诉我们心悸得到缓解。心绞痛呢也发，偶尔发作，因为他没用药嘛。而且他说每次发作的疼痛感已经很轻了。半年之后动脉血管堵塞下降到 40%。而且呢他以前这个脸上，就是他洗脸不洗脸咱看不出来，反正他那个脸脏兮兮的。那个色斑特多。那么来复诊的时候脸上的色斑都明显的淡退了。这肤色没有斑了，它自然就显得白了呀。而且头发也不像之前那么干枯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好像是年轻了10岁。 这么大的变化。 是啊，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他血液里的毒素排出去了，他的毛发皮肤都得到了健康血液的润泽。所以他这个人就显得年轻了，补足了气血，所以整个人都显得容光焕发，精神抖擞。而且他自己还说手脚热乎乎的，不像以前总是发凉。你气血都不通了，你手脚不凉才怪呀。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能尽快的把它交到有需要的患者朋友的手上，让大家伙呢从中获益。那么在医案第十卷就记载着一个气血双补治法治疗胃病的医案。这个病人出诊呢是在2011年的3月9号。当时啊我的一位朋友就找到我说，医院给他的堂兄下了病危通知，希望呢我能去看看，想想办法。我一听啊我就问他，你的堂兄于坤吗？他说是。这于坤呢我是认识的。67岁，当了大半辈子的厨师。我就问我朋友，那他得的是什么病呢？我朋友他叹了一口气说，胃病。这造化弄人呢，这么热衷于美食的于坤，他却突然开始感觉胃不舒服。一吃完饭呢就总觉着这个胃部啊有烧灼感，或者呢是刀割般的那种疼痛。而且每一次这个病一发作都会持续很长时间。刚刚得到缓解，只要一进食他就又疼起来。并且呢有腹胀、反酸、打嗝等等症状。上医院一查胃溃疡，一直服用奥美拉唑等等药物进行治疗，结果是效果寥寥。十几年来他这个病呢是反复的发作，是有增无减。后来退休了跟家待着，那家里人呢就一直严格的管控他的饮食。那么2年前于坤的病加重了，早上吃的东西到了傍晚就全都吐出来了，而且呢总是犯恶心，吐酸水儿。后来呢实在挺不住了，就被他的孩子们呢把他送进了医院。那么在医院里呢就做了一个胃剂检查，医院就发现他有食道下端及幽门通过受阻的这个表现。接下来呢就建议他做剖腹探查。这于坤呢他胆小，死活呢就不同意，然后呢又转到了省医院想做个胃镜检查，却因为呢这个贲门强烈的痉挛，那么这个胃镜检查就以失败告终。那西医检查咱们都知道主要呢是靠仪器，现在剖腹探查和胃镜都做不了了，那就查不出个结果来。那这样子呢医院呢他就束手无策了，只能让于坤靠着静脉注射拖着。那拖到后来这个患者每天只能吃得进去2到3两的饭菜，而且刚刚咽下去还没来得及消化呢他就立马就吐出来。状态好点的时候 能挺个一两个小时以后再吐出来。 嗯， 他经常的恶心呕腻，吐出来的酸水啊带有很多的沫子，而且是平平的打嗝，大便呢干结，就跟那个羊粪球一样落地有声，胃疼发作的频繁，这个围绕肚脐这一片都像那个刀绞般的疼痛，这个整个人是终日不得安宁，呻吟不绝，最后呢医院也没招了，下了病危通知。我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就跟着我朋友呢到了于坤家里。那当时这患者呢在屋里躺着，我就观察这个于坤，跟生病前真的是判若两人。 嗯， 原先是一个200来斤的大汉，现在呢瘦的眼眶子都塌陷了，一身的大肉是净脱，脸色是黢黑黢黑的，这个说话声音又低，气又弱，又是畏风怕冷，一个大夏天裹着个大棉被还跟那瑟瑟发抖。 哦， 再看看他这个舌相，这个舌苔胖，而且呢有齿痕，那用脉诊法给他诊脉，脉迟细微，再结合他这个朝食暮吐，噎嗝频繁，呕涎沫，胃脘呢绞疼，大便还干结，充气上攻等等一些个症状。我又考虑到呢他已经是年逾古稀，积劳成损，朝食暮吐，这大多呢是饮食伤脾，素骨不化所导致的。而我们说这个肚脐眼，这个肚脐呀、是人身的元气所聚，现在这个地方呢频繁的窜动，那就是下焦积寒过深，导致它的元气欲脱，再加上冲气上攻，这都是先天肾气不固之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够解除顽固性的食道幽门的痉挛，这也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诸寒收引，成了生死的关键。 嗯， 所以当时的情况下，我决定采取气血双补的治法。服药的第二天下午，这个患者呀他就便下干结，跟那个羊粪球的那个大便便下来20来粒。 嗯， 这个肚脐下的这个寒气的窜动，冲气的上攻，哎，缓解了十之八九。 哦， 哎，这个腹痛他也止住了。服药8天之后，这个患者呢他有了饥饿感，包括这个呕腻呀、噎嗝的现象开始减少了，患者的脐下冲气消失了，能起床呢做一些简单的家务。 哦， 之后大便恢复正常，身上的诸症缓解，我就跟他说你继续服药巩固疗效。那么一个气血之后，他就跟他的子女亲自来接我，说呢想要请我吃顿饭。那那天中午所有的饭菜都是于坤一个人做的，摆了满满一大桌，席间他递给我一张检查报告，他成功的做了胃镜检查，发现胃溃疡有了明显的愈合。他就对我说，桂英啊，真是太感谢你了，你不仅把我的病治好了，你还能让我继续享受人间美味。我说呀，你吃归吃，但是你不能贪多，你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忌口。他笑了笑说，放心吧，我会有节制的，细水长流的道理这个我懂。 这气血双补的治法让他的脾胃好了，能吃能喝了，又回到了原来幸福的这个生活啊。 是啊，其实呢这个几百年来啊，无数次的临床治疗的经验就已经证明了，咱们的气血双补的治法它能让咱们的脾胃肠道得到滋养，重新恢复运转，顺利地完成消化、吸收、排泄等功能。 而且很多有这类疾病的患者呢，大都是吸收困难。而气血双补方让吸收变得更加简单。除此之外，咱们这四季药饮中所取的山泉水本身它就是一味治疗肠胃病的良药。当然这里用到的可不是普通的山泉水，而必须是位于群山中最低处的泉眼儿所渗出来的泉水。地势低的这个泉眼儿，泉水呢都是纯粹的地下水，随着岩层一层一层的渗出来。那么这个泉水的表面的张力很大。之前呢，关师傅曾经给我做过实验，他把这个杯子当中倒满这样的泉水，然后呢再把钱币一个一个的放到杯子当中。跟你说，这钱币它不会沉入杯底， 哦，它能漂浮起来， 而且这个泉水渐渐的高出杯面3毫米，这个泉水没有外溢。 哦，也就是说这个水分子互相之间也有一个牵引力。 是，正因为有这么一个特性，所以这样的泉水又叫托臂泉。能把这个钱币托在上边，它极具坤阴之气，就能起到益五脏、清肺胃、生津止渴、养阴利尿，对治疗反胃呀、痢疾呀、脾胃火邪等等。那么在中医人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当中就记载着这么一个医案，说这个当年呢跟一个友人结伴而行，游历四方，在赶路的过程当中，他这个友人呢突然得了痢疾，腹泻如注，整个人是拉得脸色苍白，这个可以说形容是憔悴啊，没有半点的力气。咱们说那是什么人呢？医圣啊。他在山间采集各种草药为他友人煎煮成汤，但是却收效甚微。眼看着他的朋友躺在地上气息奄奄，一时间慌乱无措。这个时候呢，走过了一位砍柴人，就询问情况之后，迅速的用荷叶盛了点清水过来为他友人喝下。片刻之后，他的友人腹泻停止，面存恢复颜色，就这样这个腹泻的病就被治好了。 哦， 砍柴人正要走，就请他留步，问：敢问高人，师从何人？您跟谁学医呀？这砍柴人一捋胡子就笑了，说：我不曾学医。那他就疑惑：那您给我朋友喝的是什么药水呢？砍柴人再次大笑，指着一个方向说：那不过就是这山涧的泉水而已。那循着他的手指的方向发现，这个人他取水的地方正是群山中地势最低的泉眼儿，也就是托臂泉。 哦， 而春分之后呢，整个大地的阳气开始生发，这又能使具有坤阴之气的托臂泉水达到阴阳平衡的作用，从而呢就化解咱们体内的虚和实、寒和热，使咱们的脾胃肠道有序的运转，甚至呢对先天的脾胃的亏虚都能起到显著的效果。那当年有一位5岁的患者，这孩子打小吸收就不好，家里怎么个喂养，这孩子都是面黄肌瘦，是骨瘦如柴，所以家里人非常担心。当时呢就找到我公爹，我公爹诊断之后就发现这个孩子他属于脾胃先天不足，想后天调理呀比较困难，思索良久，便让他的母亲每年的春分后 取脱壁泉水给这个孩子饮用。坚持了几年之后，这个孩子饮食正常，身体健硕，每年参加长跑比赛，耐力惊人。所以呢，咱们这个四季药饮呢，它每一味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是气血双补方实实在在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不能省略。虽然这四季药饮的这个限制大大的延长了炼制时间，又限制了它的产量，但是也因为严格遵守这些大大小小的工序，那我们才能拍胸脯说通三脉补气血都能给患者带来健康。再次的提醒大家，那全国呢一共就2860套，我就希望想要得到的朋友你抓紧时间报名，先做一个登记。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那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啊，想要得到心一通一贯疗法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来做登记了。以下是广告时间。太阳能够带来温暖的阳光，因为它有热能量。磁铁能够吸得住铁块，因为它有磁能量。能量肉眼看不见，但它却在我们身边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中医认为，睡眠是排毒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一天沉积的垃圾淤毒正是排出的好时候，这一时间恰恰容易被人们所忽略。人的头部的百会穴为诸阳之会，气血经三脉在此交汇。另外，人睡觉的过程也是人体脏腑等组织器官进行自我修复的过程。到了夜间，随着人体进入睡眠状态，新陈代谢开始减慢，心、肝、肾等人体组织器官也开始停止繁重的工作，进行自我修复。此时也最容易双补气血，实现气血充盈。2018亲情巨献，全国仅有2860套，现在正式接受报名预定。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呀，尊敬的徐老师您好啊。 您好您好，请说啊。 哎呀，我是锦州的那个患者呀，我姓王。我今年呢74岁了。 74了啊。 徐任呐 啊， 我呀有幸啊把咱这个都试用了。 怎么样啊？ 哎呀，效果太好了 啊。 因为啥？我是一体多病啊，徐任呐。我今年呢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哎呀，我的病我都说不出来呀，太多了，司法有的病都来我身上了。 哎呀， 30多年了， 30多年的 病，你说我多痛苦啊，徐任呐，我呀和你有缘呐，所以说呢，我这么好的运气，你说这药我也用上，枕头我也用上，我都用着呢。 哦，我的一通一贯疗法您全用上了。 哎呀，全用上了。而且这个开三脉外开三脉那个方法太好了。我腋下有个小疙瘩哈，长了10年了，就像杏核那么大，都想做手术。完我就听说咱这外三脉啊开那个，我就使劲拍，把那毒气啊全排出来，我整个前胸啊都是那小米粒子似的，嘎嘎球球的，哎呀全出来了，给我疼的呀就像那针扎的似的，一弯一弯疼啊，疼有10来多天，好了，现在啥事儿没有了，那个疙瘩也小了，剩不丁点儿了。 哎，徐主任呐， 啊， 就我用这个第一天晚上， 啊， 我告诉你，我从来也没睡那么实诚过，躺那嘎达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多， 哇， 睡到五点多吧， 啊， 还不爱起呢， 啊， 有一种懒床的那个样子哈， 啊， 哎呀，我从来也没有那样过呀， 啊， 睡得老香沉了， 老香沉了， 太舒服了啊。起来以后吧，哈， 嗯， 浑身呐，啊，轻松的很呐，啊， 嗯嗯， 哎呀，就好像我不是我了的哈， 啊， 哎呀，我咋又年轻了 啊？ 我咋这么舒服这身体， 精气神全来了， 哎呀， 嗯， 我可好了， 嗯， 这身体， 嗯， 特好啊， 嗯嗯， 刘任呐， 啊， 我太感谢您了 啊！ 哎呀，我还有啥呢？ 啊， 还有我这高血压 啊， 我还买的那片， 哎呦，气血的，嗯嗯嗯。 哎呀，我可遇着宝了， 遇着宝了， 遇着宝了。 嗯， 我呀，我一寻思，我太好了，我看这样，我说我还死不了了。 嗯， 啊，是啊， 嗯， 徐任呐，我就说，我说，哎呀妈，我和徐任太有缘了。 那您， 哎， 我再问问，您黑头发有没有长出来？ 哎呀，我的两鬓角， 嗯， 底下后脑勺一圈的都有二十寸那么长，那么高， 嗯， 全是黑色的。 全是黑色的 啊，全是黑的，就原来的两鬓呢， 这个没想到吧，吃中药吃出这种效果来了， 哎呀，哎呀，太好了， 这没想到是吧， 嗯，没有想到， 啊， 我活了七十多岁 啊， 病了三十多年， 嗯， 我吧 一半得病了， 哎呀，整天大把大把的药吃啊， 嗯， 吃的我有的时候五迷三道，这个吃没吃， 五迷三道的 了，那个吃没吃， 嗯， 都不知道吃哪个，哪个吃没吃都不知道了， 嗯嗯， 成天的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 啊， 一点精神头没有 啊， 所以说徐任呐，我太感谢您了。 嗯， 您这方了，您这药方，老祖宗这方了，太救了一大堆人呐。 哈哈 哈哈哈！尤其这些老年人呐， 嗯， 这病忒多了。 嗯， 完了我还干啥呢？我这些老同志啊，都有这病的， 啊， 我就说你快买啊！ 啊， 过这村没这店，我告诉你， 啊， 最后一次。 对，最后一次。 我那楼下那个田嫂啊， 嗯， 她七十多了。 嗯， 也是老病号， 嗯， 他才搬了一个月， 嗯， 我说你呀和我有缘，我和徐人有缘， 嗯， 咱们都是缘分， 嗯， 赶紧的，你那个你怕你妈不好， 嗯， 他一堆干了俩，往往还有一起打太极拳的那个小刘也是， 嗯， 我说你才六十来岁，你瞅你秧子似的， 嗯， 多难受， 秧子似的， 他给我买，那， 就是， 他给我买药，我说你不买药我都不理你 啊， 你我对你这么关心，为了啥？不为了你好好身体好一些，多活几年呐， 啊， 多好啊。后来他看我不理他了， 嗯， 看我生气了，一宿没睡觉，第二天赶紧报名。 他，我估摸着这个豆芽菜可得长肉了。 那是啊， 胖点了应该用下来。 他不是胖点了，现在他身体好了， 嗯， 原来的那心脏疼的难受， 哦， 他还做大手术，他病可多了， 哦， 才61岁，病特多， 哦， 一天小脸面黄肌瘦的。 哎呀， 完了昨天我跟他聊嘛，他，哦，我说你咋样？哎呀。王姐，我多亏听你话了 啊！ 我要不买呀，我都后老悔了。 后老悔了， 后老悔了。他说我也，我说你听讲座了，听徐任讲，他说听， 嗯， 我天天听。 嗯， 我这人就特实在。 嗯， 徐任，你听我说话，我这人是实惠人呢。 嗯嗯， 一点虚假没有啊。 嗯，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嗯， 发自内腑、肺腑的话呀，都是。 嗯嗯， 太好了， 太好了。 嗯呐。徐任呐，你也注意身体呀， 啊， 因为你的工作量太大呀， 我知道，我知道， 非常辛苦啊。 我是逮着时间就睡觉。 从你的气色呀， 啊， 和你的气质啊，相当的好 啊， 相当的好， 都不像这个年龄的岁数了， 嗯， 就像50-60岁人那样的， 活出精气神了。 啊， 你看你现在不是？ 哎呀，我也是， 对不对？ 是啊，我也是啊。 是不是自己觉得不老啊？ 不老， 啊， 心都像40-50岁那个心态。 是啊， 嗯， 所以琢磨琢磨，把自己再捯饬捯饬漂亮点啊。 谢你吉言， 啊。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啊，先说到这儿啊。 哎， 占用你时间了，徐任， 没事没事。哎， 啊， 哎， 注意身体啊， 哎， 徐任。 好，谢谢。 好， 哎， 哎，好，再见啊。 哎，好，再见， 哎，再见，哎，好。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啊，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 哎，您太高兴了啊。 啊，您好，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您 是 哪？ 我是武汉。 啊，武汉朋友。 对对对。 哎，好， 哎呀，我有好多话都想跟您讲，我有好长时间都想跟您讲。 啊， 哎呀， 说说看， 从哪儿说起？ 嗯， 真是太好了。 啊，太好了。 我拿回来呀、啊嗯，当天晚上我就拿着用了。 啊， 晚上都有效果。 啊， 比原来睡的感觉要深一些。 嗯。 时间要长一点，长一点。 嗯嗯、 我呢，因为呢，我原来的枕头啊比较软。这个我刚开始觉得有点硬，我在想，我们有点硬啊，不舒服。我后来我想，没关系的，哎，我一想呢，又比原来要睡得好一些，我就还是坚持睡。睡了两个晚上以后啊，很舒服。你现在是拿什么东西来跟我换，我都不愿意换那个。而且呢，我还想跟我老伴啊，我还说你以后还有没有？要有的话，我真的要跟我老伴要搞一个。睡眠啊，也就要加深了，延长了。 啊，加深。 原来的睡眠我都不怎么管。那相当不好，就失眠很厉害、 嗯、 就是用了我用了药以后啊就好一些， 嗯， 好、 嗯、 些，但是不是很理想， 嗯， 加上这个时候就蛮好、 啊、 结果整了我能够睡到那个六七个小时， 哎呦多大年纪、啊、 就是特满足啊、 嗯、 特满足啊，而且呢、 嗯、 它的质量也蛮深， 嗯， 它能够达到深睡眠，我原来我就是觉得好像能够有个深睡眠就是奢望啊， 啊，奢望， 能够睡上、 嗯嗯、 哎管的昏昏迷的睡上一个晚上呢，我都是觉得很好的， 啊啊， 根本就不敢想深睡眠， 啊啊， 现在有深睡眠了，我真高兴， 真高兴。 后来我哎，我现在想跟我老伴儿、 嗯， 你想、 啊，嗯， 我还有一个啊， 嗯， 我觉得头轻松些， 啊， 跟另外呢，到了中午的时候，还没到中午的时候啊， 啊， 我那个。肩呐、啊，右肩往上走这个地方啊， 啊 就有一块 啊， 总是有时候呢是酸胀， 嗯， 有时候呢就僵硬的很， 啊， 我没死，有时候我还是出去要别人给我搞按摩，按摩呢就是当时还可以，后来又不行了， 啊， 我自己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自己揉一揉，按一按， 啊啊， 哎，这几天呢，这有两三天呢， 啊， 就像是好像是一个什么虫子在里面爬， 啊， 哎呦，爬的觉得好舒服啊， 痛痛， 哎呀，我想这是不是个好事啊？ 嗯。嗯啊，是好事 啊、 嗯、啊！ 另外，下面呢，我还想跟您分享一下我的身体健康的情况。 哎，好嘞， 哎， 您说。 我呢，今年都有72岁了。 嗯， 72岁呢，我可以说是一起多病的。 嗯， 那病从头到脚一直都是病。 嗯， 我要是如果是按照动刀的话，现在我就要动4次刀了。 啊、 哦，但是我的观念呢，就是不愿意动刀。 啊、 哦，我还是一直相信中医。 嗯。 相信中医呢，但是呢，后来对中医也失去了信心。 嗯， 失去信心，我主要是治什么呢？我主要是治我的关节，当然也很不好。我主要是治我的胃病，我是萎缩性胃炎和胃下垂、 哦， 什么关节也疼啊，这个地方也不舒服啊， 嗯、 头脑也不舒服啊，心脑血管我觉得也有点不舒服、啊 嗯。 反正浑身都是病，像这样子呢，我就吃饭呢越来越不行了，人简直就是一个皮包骨。哎呀，突然听了，我的眼睛也不好。又不能看电视，又不能看报纸，又不能看书。 嗯嗯， 我就一天到晚听广播。 嗯、 哎呀，突然就听到您的广播，哎呀，那个声音呢，我听了真是可听得很。 嗯、啊，谢谢。 我就接着听，哎，我就接着听， 嗯、 听了以后，哎呀，我就跟我老伴说，哎呀，我说老伴，我跟你讲啊，我有希望了，有希望了。 啊、 哦、 啊、 哦。我就把听了您的情况呢，我就跟他一讲。 嗯。 讲了以后呢，他就说，那可以啊，那你就去买他的药试一试。好。这以后啊，现在您呢，我跟您说啊，裴主任 啊， 现在呢，我现在吃东西，我水果原来是好多年都没吃水果 啊啊， 现在呢，我还可以吃点水果 啊、哦，吃点水果， 不敢多吃，哎， 嗯，嗯少吃 苹果呀、啊， 嗯， 吃点梨呀、啊，还有桃子， 嗯， 香蕉 啊， 哎，这样吃东西还可以吃一点。那我好多年，好多年，这我自己都记不得了，好多年都没挨、 啊、 不敢挨水果了， 嗯嗯， 现在都能够吃了， 现在能吃了，嗯， 哎，真是好。现在呢，就听到您的那个，哎呦，又高兴了。我的老伴讲，老伴说，那你去买的，你去买。老伴就是只要我的身体好，他什么都愿意要我买。 啊，你身体好了，老伴当然高兴了。 就是说，他也少了好多麻烦呢。 嗯嗯， 是吧？ 他少了好多麻烦。 你像原来他还说这个话啊， 嗯， 他说，我现在不敢跟你吵嘴了啊。 嗯嗯。 原来我跟你吵，你不敢犟。 嗯嗯。 没劲跟我说话。 啊。 现在呀。 啊。 你说的声音话的声音呢，比我的声音还大。 你的声音比他大， 哎， 中气足了。 哎，他比我的声音还大。 嗯嗯。 所以他就觉得呢，他说真是好。 啊、 所以说他帮我，他都在帮我做宣传呢。 啊。 有时候别人跟他说个什么呢，他就把我的事业跟别人一讲。 啊。 一搞就跟别人一讲。 那你再用用这个一通一贯的疗法是相当不错的。 啊。 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好吗？ 啊，好，最后我还祝您健康长寿。 好， 事业越办越辉煌。 哦，谢谢谢谢， 啊，谢谢啊，谢谢。 哎，好好，再见， 再见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呀，你好你好， 太好了。 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我那个我哎呀太激动了。我这几天不是听到你那个讲那个特想要，我想给我女儿意思是要上一个，我还轮不到我呢吧。 这个我首先跟您讲一下，为数不多啊，在全国为数不多特别需要的朋友就早点打电话啊，早点跟你去 订。我打了 啊。对， 我听了你说打电话，我赶快就打电话了。那个啥，我先那个啥，我脑子现在不好，我特别佩服你，看看你啊，讲课讲的这么清楚哈。我写我预先先写了写了几句话，完了我先说上几句哈。 嗯，好。 对，我是太严的患者吧。 嗯嗯， 首先感谢你，我们才能知道你有你这样一个伟大的善良的有智慧的医生吧。为病人着想，把老家的那个医术啊方案都传遍世人，你真伟大呀。 啊， 我看了你，我们真惭愧了，这是。 嗯，不能这么说。 完了那个、 啊、真不能这么说。 我女儿吧今年48岁哈。 嗯， 她有那个高血脂，有高血压。 嗯， 高血压100-150呢、 嗯、 老师。她也不吃药。 这个不吃药。 心脏又有早搏。嗯、 啊、那这个跟血压有关系了。 嗯，胆有结石，泥沙性的结石、 嗯、 子宫肌瘤、 啊、 这不查了2点多嘛。 啊啊， 那个卵巢还有积液，说是 卵巢 完了还经常头疼。 嗯， 我听到你这个开三脉这个方法，我就说 让他做一做哈。 嗯 嗯，那个他吧就是意思干上一天活回去累了， 嗯， 就没精神，他说我没精神做。 嗯 他那个经常还头疼不是啊。 嗯 他右耳朵上边有一块地方、 嗯、 疼得可厉害，完了有一段时间还那个什么那个腿那个小腿那块还肿了不是。 嗯， 我就说，我说是，是让徐主任给开个药，还是，是吃点什么呢？就是 首先我说一下啊， 嗯， 你女儿这个病症啊， 嗯、 我们讲啊、 嗯， 子宫肌瘤，啊，这个头疼， 嗯、 啊，高血压、 嗯， 还有血脂比较高，是吧？ 对对对对， 这些个病啊，心脏早搏，这些个病在中医上讲、 嗯、 它就是血脉不通引起的。 嗯， 血脉不通、 嗯、 用药，无论你用什么药、 嗯、 你这个血脉如果不通的话、 嗯、 药不能到、 嗯、 病就不能除。 嗯， 所以在治疗他这个病的过程当中呢，药到病除，那他的血脉就得通。血为什么会瘀滞？那就是气脉不通，气不足，血瘀滞。所以呢， 那你说 在他的气脉血脉经脉当中如果没有疼痛，那就是气脉血脉不通，如果再加上头疼，那就是三脉都不通。那如果说让你女儿这个问题解决的话，那一通一贯疗法就可以了。嗯，主要的针对他的气血方面啊，对于他这个病症来说气血比较重要。 嗯， 因为他的这个年纪也比较轻、 嗯、 啊。 那徐主任，那那个、嗯、那你再给我批点是吧、 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个、 啊。这个是的， 他就没时间做这个开三脉的。 嗯 你只要联系就行了，到时候我们再来均衡的分配。好， 好， 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 谢谢 啊 先说到这儿，再见。好、 哎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讲。 你好，你好，辛苦了。 不辛苦、啊、 我盼望已久的、 啊、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哎、 看看我能帮上你什么、 哎、 说吧。啊 啊，我那个心脏不好，我就是从小就是发烧引起的那个2.5有杂音，后来几个只要是8个医院的主任都给我会诊，都没确诊我是什么心脏病。后来我就他说我60岁以后要有症状就上医院检查、 啊、 我每年都去检查、 啊、 都没检查出来。 嗯， 没检查出来完后来我就是 也听那广播，听您讲的那个也真好啊。 嗯 嗯，哎呀，给我们解决了很大问题。我们， 嗯， 哎呀，我这心脏半夜睡觉就翻侧左边侧右边睡觉都不行。 嗯嗯， 哎呀，都心特别特别难受，一瞬间就脸刷白， 嗯， 完了就心就特别慌， 嗯， 那心脏就像肿了起来似的。 嗯， 完了就是吃你家的药吧哈， 嗯， 吃的特别好。 嗯， 完了就你那个他给我就是用中药啊，那个调的，我吃了一冬天，吃的挺好。 嗯嗯， 那个跟踪那个小杨， 嗯嗯， 也挺好，经常来打电话，自己问我怎样了，阿姨。 嗯， 哎呀，我说你这服务态度太好了，你这个，哎呀，这个团队太优秀了。我说这么上这么多的医院看病，中医也没少看，没有你们这个团队那个素质高 啊。 我看你那个主任那个。哎呦，特别喜欢你这个， 嗯， 哎呀，这个高雅哈， 嗯， 这个就是这个胸怀特别好， 嗯， 我挺喜欢你， 嗯， 我想那个让你帮我再看一看我的心脏怎么回事儿， 嗯嗯， 完那个怎么还能治疗？就现在我就是还是有时候就抽的，一说的话跟别人说话一抽的抽的的，就像哭完抽的那种， 啊啊啊， 嗯，完我就浑身没劲儿，我吃你的药吧， 嗯， 特别好， 嗯嗯。 我就是浑身没劲儿，我吃的现在都可有劲儿 啊。首先呢，咱们这个心脏，如果你在医院做检查，你堵了50%的话， 嗯， 仪器是查不出来的。 嗯， 但是中医的三根手指头， 哦， 寸关脉，左右手一号就能号出你心脏出问题了。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医上讲的气脉、血脉跟经脉， 嗯， 它淤堵了。那么什么东西淤堵呢？就是中医上讲的毒淤虚。你看你虚的问题解决了，人现在有精神了，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你的毒和淤它淤堵在你的血脉跟经脉上。 嗯， 那怎么办呢？中医处处是方法，咱们说， 嗯， 啊，一通一贯的疗法，通三脉补气血。您这三脉如果说开通了以后，您就会觉得人呢，他这个气儿他顺了，特别是像您这个经脉，经脉它主要是排毒的，人身体当中凡是有窝的地方它就有毒淤堵在那儿，因为这个心为五脏之首，它要是堵了，咱心里就总是很忐忑，总担心啊。那么在咱们治病的过程当中，它就是开咱们气脉、血脉、经脉的。它把你气脉、血脉、经脉三脉当中的毒瘀给它都排除体外。那你要是说都通了，三脉也通了，你百病就没了。你现在重点还剩一个心脏的问题。 对。 是不是？ 是。对， 哎， 对对。 你就联系一下啊，把它用上。您再补气血啊，您再把这个开三脉的功法做下去。基本上在您身上已经比较健康了，没什么大病。那好了，那没别的事了， 谢谢， 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你了，谢谢你主任。 不用谢，不用谢， 谢谢， 再见。 哎，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太阳能够带来温暖的阳光，因为它有热能量。磁铁能够吸得住铁块，因为它有磁能量。能量肉眼看不见，但它却在我们身边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中医认为，睡眠是排毒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一天沉积的垃圾淤毒正是排出的好时候，这一时间恰恰容易被人们所忽略。人的头部的百会穴为诸阳之会，气血经三脉在此交汇。另外，人睡觉的过程也是人体脏腑等组织器官进行自我修复的过程。到了夜间，随着人体进入睡眠状态，新陈代谢开始减慢，心、肝、肾等人体组织器官也开始停止繁重的工作，进行自我修复。此时也最容易双补气血，实现气血充盈。2018清情巨献，全国仅有2860套，现在正式接受报名预订。